我是陈林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林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华尔街日报今天专题追踪中国要当反美的老大，而且要挑战美国的这一个国际霸权跟国际秩序，而普丁这一回合还没有垮哦，习近平在背后书写当然是重要的关键，但是在国会的听证会上面，包含了现任的国防部长奥斯汀跟美军参谋总长密利直接强调抗中保美，而且中国就是美国最大的威胁。同时呢，这个共和党的热门政治人物佛州州长德桑提斯他直接表态，他说台湾是美国的关键利益。事实上德桑提斯很有可能是共和党热门的政治人物跟总统人选，然而共和党内另外一个众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麦考尔接受媒体的访谈，他说呢，中国今年可能直接干扰台湾的大选，而且如果干扰失败的话，甚至可能动武。好，所以美国方面现在在第一岛链全面备战，同时呢，封杀中国的科技产业，今天再点出14家黑名单。而且呢，美国国会的听证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听证会，是抖音的 CEO 的这一个公开听证。那这一回合会不会国会全面的扩大封杀抖音哦，也是科技战争当中的重要的攻防的焦点。还有一个新的科技战场是 AI 当然了，这个领导全球科技的指标是在辉达的黄仁辉上面，这里头除了产业生活的应用之外，下一回合是全面的在军事方面的应用。然而习近平事实上一方面内部有这一个各式各样的压力，另外一方面习近平再度清洗，这一回合清洗的是中国重大的国营，至少超过六大国营的高层突然走人，而在背后会带来什么变化，我们待会儿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吴大任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朱月忠， 大家好， 再来是谭耀南老师， 大家好， 再是吴杰， 大家好， 再是黄世聪， 大家好。 好，美国国会有重要的听证会哦，除了抖音 CEO 之外，昨天晚上呢，事实上呢，美国两大军方将领，包含了现任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包含了参谋总长密利呢，都接受了国会的听证的这个回答答询。而这里头呢，最重要的议题是，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美军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全方位的对抗中国。东老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美国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在美国国会公开听证的说法。 是的，这两天美国国会众议院他正在进行有关于美国国家安全还有国防预算的听证会，因此美国这个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密利、国防部长奥斯汀、国务卿布林肯的一干人等都在国会呢答询。根据奥斯汀的说法美国国防预算2023年今年的是总数是8420亿美金，比去年增加了 13.4%。 这里我稍微做个说明美国的民主党的总统竞选的时候一般都是要缩减国防预算的，好像过去这个奥巴马在竞选的时候他就说他要缩减国防预算，他上台还真的至少缩减了500亿美金。拜登在竞选的时候也说他要缩减这个国防预算的可是看起来不行。这个另外一个还记不记得两会的时候中国的国防预算今年增加了 7.2% 嘛，美国增加了近乎快要两倍 ,13.4%。为什么会这样子奥斯汀的说法，因为这是受到中国这个战略竞争的严重性所驱动的。美国现在有三个目标，第一个保卫我们的国家，第二个保卫我们的人民，第三个要用团队合作的方式取得成功，这三样东西都需要钱。好，那密利是怎么说的？密利说这些增加的钱呢是为了扩大对印太地区还有南海地区的这个军事投资嘛这个总共呢跟去年比印太地区呢增加了90亿美金，而且呢跟去年比大幅增加了 40%。 密利说如果这个预算没有通过，如果这个预算被削减的话，那么就会迫使美军的节奏被拖慢， 必须美军就会减少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减少，听清楚哦，对台海地区航行自由权的这个穿越，好，减少空中巡逻，减少秦针尖行动。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会给中国一个错误讯息，认为美国害怕了，因此中国呢就会挑衅，啊，会更加的挑衅，会威胁到这个美国的利益。密令进一步的说，现在美军在全球有12万美军住在海外，光是去年就举行了24000次演习。如果这个军费啊没有通过啊，或是遭到缩减，那么的话这些演习会大幅的减少，然后美国的这个兵工啊的那个生产啊，火炮啦，飞机啦，军舰啦，好，开发的进度呢就会全部被拖慢，好，这里面就会让美国呢好变得更危险。 嗯， 那这里面我想我特别解释一下，美国国防部啊一直在强调中国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国防威胁叫做步调挑战。 嗯， 我看一般的翻译都步调挑战，其实那个 pacing challenge 哦，它比较贴切的翻译方式是紧迫盯人的挑战，它其实是这个意思。好，布林肯他就说了，好，换他说美国呢其实碰到两大啊挑战，一个是传统安全的，这个传统安全呢齁，对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的重大挑战，一个是中国，第二个是俄国。第二种挑战是非传统安全，这个就包括了疾病啊，恐怖主义啦，齁，粮食能源。所以说呢齁，为了应付这些挑战，布林肯的解释是说，这齁跟去年相比的话，美国已经在印太地区增加了18个百分点的这个预算。可是呢美国这些国会议员呢听了哈，其实并没有被说服，听得不高兴。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海格提就说呢，因为你拜登政府啊不同意无偿军援台湾，而且呢你这些哈对外国的军事援助的计划呢杯水车薪不够，所以质疑美国你没办法有效的遏阻侵略台湾。 嗯， 另外一个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呢瑞旭他就说了，你这个国务院的这个预算呢缺乏对台湾强力的安全协助，令人不安。他就问布林肯，那你要怎么样的保卫台湾呢？布林肯就说了，他说过去十年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总数超过400亿美金，光是过去五年就达到210亿美金，光是他这个国务卿他是史上通过最多这个军售给这个台湾的国务卿9次。 嗯， 诶，其实他讲的是对的齁，所以呢这样听起来齁，这个美国国会应该是不会削减齁美国的国防预算，共和党籍的这一些齁议员听起来是还在骂他不够了。好，那另外呢齁，未来齁参选这个美国总统，新的总统呼声齁最高的齁美国共和党籍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森提斯， 嗯， 他最近呢也在接受哈美国媒体的访问，他也认为啊未来对美国形成最大国家安全威胁的就是中国，他认为中国的威胁远远大于俄罗斯，因此他认为台湾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嗯， 其他的美国的盟友日本、韩国， 嗯， 同样重要。这个是桑德提斯哈，他为了等于说竞选这个美国总统哈， 嗯， 他的外交政策的提出了一个 好，就画面这一段访问哦，佛州州长德森提斯是共和党热门的政治明星，而且是热门的总统候选人，然后他直接在主要的媒体访谈当中直接公开表态，他说台湾是美国的关键利益，所以绝对寸步不让哦，所以这里头当然一方面是他要挑战大卫的其中一个议题的回应跟论述，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坚定的保台的公开说法。 是的，森德提斯他这么说，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他竞选总统外交政策的起手式。 嗯， 这个起手式呢，谈中国的威胁远远大于俄罗斯。 嗯， 第二个呢，台湾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所以呢，他们的这个未来美国的国家 这个安全的重点核心应该摆在中国的挑战，应该摆在台湾的安全。 好，那明杰刚讲到这个美国国内军方政界现在有这个很大的共识是抗中保美保台的同时中国确实是最大威胁，但是美军方面在第一岛链事实上今年以来是密集的全方位的备战。 对，的确其实我们观察最近美国华府的政界那包含像军方高层对于台海安全跟如何来助台湾自我防卫的发言这个几乎每天都有那除了刚刚谈到说国防部长奥斯汀还有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密利的发言之外其实这几天接下来连续非常多包含像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谈到说如果共军犯台那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好，那包含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也谈到说将透过掌握制空权全力集成这个中国的军舰来保卫台湾。那现在最新的是美国空军部长肯戴尔在连到新加坡参加会议都被国际媒体问到整个台海情势，那虽然谈到说目前来说美军的情资并没有看到有这个解放军可能会立即入侵台湾这样的一个征兆，但是他也强调说美军已经准备好要捍卫台湾。那这些部分还包含刚刚其实那奥斯汀跟密利在国会的听证会谈到跟台湾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包含像奥斯汀他首度公开证实说这个美国国防部的确组了一个叫 Tiger Team 老虎小组那几乎用每周每月的方式都在盘点都在规划要如何那保证对台军售不会受到延宕。那更不要讲密利直接非常明确的讲到说美军需在所有的领域都这一个胜过中国才能保持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战略上面的吓阻。那这些都是发言上挺台跟这一个维护台海安全的发言那实际的动作上其实包含像刚刚奥斯汀也谈到说其实美军目前已经正在扩大跟盟邦之间在印太地区的军演，所以这些军演我们简单盘点一下其实也不是只有近期才看到，其实前一年两年美军都已经开始着手全面在加大在这个第一岛链的军演那在包含像扩大军演的规模，那包含像扩大这个增加军演的频率那扩大军演规模今年以来最明显的就是现在正在进行中的美韩的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这一场联合军演算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战区等级的联合军演，它不是只有单一场的军演，而是横跨整个美韩陆海空甚至陆战这个整个所有军种的这个联合军演，总共汇集了20几场小规模军演，再把它整并成一场自由之盾。那所以这几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包含像这个美韩的双龙两栖登陆军演那出动了非常多两栖突击舰也好，或两栖登陆车，那空中海上都有兵力加入那还有包含像接下来这个美菲之间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今年也是最大规模出动1.7万的兵力那在这个吕宋岛这些地方都离台海非常的近那接下来四月也会跟着展开。那更不要讲美日之间其实过去我们持续都在这一个为大家说明讲到说美日军演的频率确实几乎每天都有那其实比较大规模的包含像先前三月才进行的这个铁拳的联合军演，还有更早之前其实它非常多更小规模的，像这种联合空降23每日之间在夺岛演习，那像这个美宁例行的利剑的联合军演也涵盖整个陆海空所有，甚至这个日本的水陆机动团都频频这一个参与这些军演。那还有现在连这个美泰之间还有金眼镜蛇军演，今年也是最大规模，甚至演练的项目还包含像这个太空的卫星遭到攻击。那更不要讲美澳本来过去一项外界不在意的这个叫漆黑军演那去年也会集了非常多的国家其实等同于已经是空中的这一个环太平洋军演一样那在澳洲同这个等于说同时间一连串由北而南整个第一岛链所有的军演全部都加大规模，那这个强度也都升高。 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2024，不是只有台湾要总统大选，美国也要进入总统大选。那共和党内究竟谁会代表出战那当然事实上也还在变化。不过呢，有一个政治明星是佛州州长德桑提斯，他接受了媒体的专访，他直接定调台湾是美国的关键利益。事实上刚刚看到的是这个主持人访问佛州州长，问他如果中国侵犯台湾的话，他会如何回应。这个 中国万一青苔已经变成美国的总统必考的这个 QA 题目。可是除此之外哦，事实上国会的听证会还在追杀抖音。 对，没错。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台湾是美国的这个关键利益，这个不是只有这个佛州的这个州长迪桑提斯这样说。事实上现在朝野共识，不论是朝野或者是说国会或者说行政部门都是这样认为。那因为这样的话，所以他们对于整个中国的科技实力来说的话，当然会有比较大的这个遏制的这个状况。那这几天刚好美国国会在举办一个听证会，那在针对这个 TikTok 是不是美国要进行一个这个所谓停止执行的一个状况。那 TikTok 的这个 CEO 呢，周受资呢，他就来到了这个美国国会来接受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炮轰。那事实上这个周受资非常有意思，因为他这一次呢，因为到美国去炮轰之后，在这个中国是爆红。那周受资他其实不是中国人，他是新加坡人。那他2021年才加入这个字节跳动，就是母公司担任这个财务长，然后到这个两个月后才担任所谓的 TikTok 的执行长。那事实上他很多美国人都质疑说，他到底对于这个 TikTok 他到底能够掌握多少，因为事实上 TikTok 目前的这个实质控制人还是创办人张一鸣，所以他到底来是故意就是当成这炮灰让大家炮轰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了，很多美国的这个共和党或是民主党议员第一件事就说了，你呢这个提供所谓的有害的内容，而且因为很多用户都是美国年轻人，那有点毒害美国年轻人这样一个状况。第二个就是说，很多美国的议员都质疑说，你呢是不是会把美国的用户的一些相关的数据呢把它提供给这个中国官方使用。那当然周受资在做决定的时候，他就在做证的，他就说了 TikTok 大部分呢都是超过18岁，但是我们会用所谓的方法来这个实施保护的这个年纪的一个状况。那尤其是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TikTok 在抖音呢，它在整个美国的使用人数有 1.2 亿到 1.3 亿，那美国人数才 3.3 亿啊，也就是说约莫是美国年轻人的 67% 到 70% 以上都是在使用 TikTok。 所以这个对 TikTok 非常非常重要啊，对这个美国非常非常重要。那包括说像周受资一再说了啊，我们不会跟这个共产党分享相关的数据还有相关的这个关联，然后我们会努力的保护所有美国的这个用户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资讯，我们会投资大概数亿美金，然后调配相关的资源，然后我们会跟这个甲骨文签约，把这个内容呢都存在这个甲骨文的这个电脑里面，然后我们会进行所谓的儿童的相关内容的审查等等。他讲了非常多，但是事实上他讲这些的时候，这个相关的议员根本不相信他，他们就马上就直接炮轰说我不相信你。所以根据这个 BBC 的形容是说，虽然某些问题周受资想要回答，但是马上国会也就说啊，你不用讲了，你不用讲。所以他其实5个小时里面来说，几乎是被炮轰的一个局面。所以看起来的话，美国似乎是已经认定说 TikTok 对美国的国安，或是说对美国的年轻人有非常大的伤害力。那当然，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可能就会有具体的到底对 TikTok 的态度是什么，因为会更加明确。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美国在这几天的时候刚好又这个公布了一个14家左右的这个中国的公司被列入所谓的尚未经核实的这个名单，那有可能接下来呢会被进行一个启动它相关的这个制裁的这个动作。那这里面来说有几家公司，一个叫做易控国际公司。那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易控国际公司呢，它其实是在代理一些相关的电子元件，这可能跟这个俄乌战争里面的一些所谓相关通讯元件我觉得是有点关系的。然后还有 HK 的 PNW 等等的这些公司，那美国虽然是没有公布具体被列入黑名单的原因，但是应该接下来就会越来越清楚。那应该我认为说都是可能牵扯到这一次的俄乌战争或是中国的军工产业有非常大的关系。另外一个，因为最近美国是不断的对中国的半导体在出招，所以这几天的时候呢，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就痛批说，你啦，美国对我的这种所谓半导体的这个欺压，甚至你还伤害到这个盟友的这个利益来说的话，你这个是这个彻头彻尾的科技封锁，还有行这个所谓保护主义之行径。不过对目前为止来说，美国当然是不管你，尤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五月的时候呢，这个日本要举行这一届的这个 G7 的这个广岛峰会。那在这个广岛峰会里面来说的话，这一次可能会把很多相关的这个包括供应链，从半导体一直到稀土元素、电动车的电池等等，都会把它列为是这一次 G7 会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因为拜登要访问日本，那他要展现说，我真的很重视半导体这件事，所以他即将会去 广岛的日本的这个美光在日本广岛刚好有一个工厂，它是日本美光的这个第一院的厂，所以他可能会去那边看，那同时还会去看这个凯霞相关的这个机的设备，所以呢，事实上他到哪里去，现在到日本到韩国都要看一下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公司。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说，事实上美国也公布了一个新的这个状况，就是美国准备要派官员呢到南韩、日本跟台湾进一步为所谓的 Chip 4呢要做一个相关的这个事宜。那这一次来的话，就是晶片办公室的这个资深顾问马路罗，还有国际交流的主任法兰西斯张，这两位可能会来到台湾，然后这个会进行一个相关晶片的事宜的这个讨论。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事实上美国的这个在国会的听证会里面，或者说在一些相关的这个报道里面来说话，因为美国目前要强力的发展 AI 人工智慧，那布林肯就说呢，我们现在呢应该要对中国的这个 AI 的相关的计划要有一个相关的遏制的这个作用，不然的话中国的 AI 发展起来对全世界都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前一阵子公布了这个晶片法案里面来说的话，其实晶片法案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商务部呢又提高了这个整个严厉的措施，因为原本呢这个拜登限制中国的生产是在14奈米的这个逻辑 IC， 结果没想到呢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整个商务部直接把它拉升到28奈米，所以也就是说比原先的拜登政府要求的更加的严格。另外一个，他对于整个总体产能的规划是说，你先进产能在中国的这个比例，假设你接受我们补贴来说，不能够有 5% 以上的这个产能。所以对美国来说，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严厉的这个措施。那除了这个之外，中国当然也是目前为止根据我们媒体的报道来说，也是准备要砸大钱来跟你互相的这个尬这个半导体，甚至是他选出了所谓五大金刚。这五大金刚就是包括像中芯、华为、华虹，还有中微半导体，还有北方华创等等，当成是说它无上限的补贴这些公司，让你成为是第一个种子队，能够对抗美国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封锁。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这些利益来说好像都没办法达成的一个状况。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个比较有趣的，因为这几天的时候呢，刚好中国也公布了他们相关的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这个文心一言啊，就这很有意思哦。他被他说出说，他就有人打字进去说，我要讲这个所谓的车水马龙，就你看他的这个文章是怎样，他就真的就是给你车水跟马跟龙。好，另外一个是菜肴叫鱼香肉丝，就他就给你一只鱼，然后这样子，然后下面有肉丝这样的， 你要看到这个书。 对，人家看到说就完全傻眼，说这到底是什么？这个难道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 AI 人工智慧吗？然后这真的是漏洞百出，我确认到像这个所谓车水马龙这件事真的非常好笑。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人家就说这个根本是太欢乐的一件事情。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是他什么意思呢？他说呢，我们要开始问什么习近平啊，然后天安门的这个事件啊，然后他就说，我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去回答了相关的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是说，大家都在酸你，这个根本就是你这个跟美国的这个 ChatGPT 或是说跟这个 Google 的 Bard 怎么能够比？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的话，这个因为他们自我审查的关系，我觉得他在 AI 人工智慧的发展上面来说，或许美国呢当然会担心，但是我觉得其实美国或许是担心过度了。 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这个礼拜联准会再度升息一码，那当全球的资金成本都被联准会拉高垫高之后，缺现金的人真的麻烦很大，那矽谷银行或者瑞士信贷很有可能只是流动性危机当中的其中一个案例。好，吴老师，我们刚看到这个全球金融市场还在解读这一个礼拜耶伦的公开讲话跟联准会的公开讲话，联准会尽管暗示说今年可能不会降息哦，可是全球另外一个观察的焦点是耶伦哦，怎么处理金融跟银行的流动危机？你怎么看？ 是那个，其实哈、哦，现在美国中小型的银行、他们的这个流动性的危机哈、当然现在看起来是有日趋严重的倾向了、 好、哦，当然政府好、哦，也是要适当的介入，好、哦、才能够让存款户恢复信心。不过哈、哦，我是觉得那个矽谷银行的倒闭哈、哦，它其实已经让很多有把钱存在中小银行的这些存户，好、哦，他们开始已经有信心动摇的这个情况，所以接下来他们可能还是会陆续的提款。但叶伦他这几次的谈话，他主要针对的重点就是将来存款齁、哦、在你在这家银行倒闭之后、你是不是能够有一些保障。那当然有 FDIC 齁、哦、的一些存款保障。但是那个存款保险它其实也是有个上限。好、哦、那我们看到矽谷银行有很多存户，他的那个资金是非常庞大的，是远远超过好、哦、就是那个保险的上限啊。好、所以对他们来讲其实即使齁、哦、有那个政府的一些保证，但是因为还是有个上限在。除非他就是要没有上限的齁、哦、对这些存户的所有的存款齁、哦、都有一定的保证。但是我觉得这个在实务上其实是不容易做到。那另外呢，即使齁、哦、就是美国政府提出这样的保证，但是呢对存户来讲，好，那万一他现在存在这家银行，这家银行倒闭了，那政府说你还是可以拿回这笔钱，但是他要拿回这笔钱可能是半年后一年后、那现在他就有现金周转的问题。好、在这种考量之下，他可能还是会急于把他的存款提出来存在一些规模比较大到不能倒的这些银行里面。 好，所以就你的观察，这样的金融的危机还有可能再度的恶化持续，就是中小型银行的地雷效应可能未来还会有。 没错，而且呢还有一点齁、就矽谷银行它之所以会倒闭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齁、就是呢它是把它所就是它透过存款齁、或者一些方式它取得了这些资金之后，好，他有一部分拿去买债券。 对。 好，那债券呢，它是在就是联准会好、从去年三月开始升息之后、就是美国的那个债券的殖利率好、它就开始攀升。好、那债券的价格呢，它跟那个利率好、是呈现是反比的。好，所以我们有一个表齁、可以看得到这样的情况。 好，就殖利率跟利率一涨齁、债券价格就下跌。 我们可以看 到。所以矽谷银行的部位立刻赔钱。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一次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时候联准会在2020年的3月齁、他宣布降息6码。 对。 好，所以呢美债的那个殖利率呢它就开始下跌。但是红色的部分呢，它是债券的价格，债券的价格就开始上升。好、所以它刚好是呈现反比。好、那到了2020年、就是美国开始升息，那债券的价格就殖利率开始上升，但是债券的价格开始下跌。好、所以呢对这些银行来讲，好、它这些债券的资产，好、如果它没有把它卖掉，那它只是账面上的损失。好，但是呢他现在要是有流动性的问题，他必须要筹措现金。那这些那个债券他就必须要去处理。那他一旦处理，这些亏损好、就实现了。好，那这些亏损实现，他就会影响到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财务的结构。好，那他的负债可能就会大幅度的升高。好，那他的信用就会被降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存户他当然不敢继续把钱存在这边，他可能就开始会挤兑。那再大的银行呢，一旦发生挤兑的情况，好、哦、他一定会撑不下去。 对。 所以我们在矽谷银行就看到这样的情况。好、那其实呢美国破产的不止矽谷银行。好、他其实还有那个 Silvergate, 好、还有那个 Signature, 齁、那这些银行是跟加密货币有关的。 对。 那加密货币也是有一些状况。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存户呢，他开始好、从这些银行把钱提出来。所以这些银行马上也会发生流动性的一些问题。 好，那吴老师，我再跟你讨论哦。我的观察是，美国中小型银行的流动性地雷应该还会再有， 是， 这是第一个目前的现实。 对，是。 然后第二个目前已经发生的现实是，瑞士信贷告急，最后瑞士央行央妈进场，那 UBS 也帮忙吃。 是。 可是瑞士信贷已经本来是欧洲的大银行了，那如果瑞士信贷也告急， 法国这几天还在闹那个退休基金呢， 是， 就是说欧洲有很多欧系的金融机构，我的猜测跟判断， 对， 事实上状况恐怕也都不大妙。 是，其实齁，那个现在全球的金融股都会有这些、这些状况了，就是这些那个就是大的银行，其实呢，他们的那个债券的部位也都是很高， 对。 好、哦，那他们也会做各式各样的投资，所以呢，其实那个瑞信齁、哦、他就是在过去在2021年齁、哦、,2022 年都有一些失利的投资，而且呢这些亏损都是高达几十亿美金、所以呢他的财务状况就开始会恶化。好、哦、那当然那个那个瑞士信贷他的影响力是远远超过矽谷银行了。好，因为它可能是全球第二十大的银行。 对。 好，所以它的那个它的规模齁，它原来它的资产规模有超过1兆美元。好，所以那是非常庞大的资产。那现在呢，它现在但破产有瑞士政府在后面支持啦齁、那大部分的那个存户齁、或者跟它往来的这些客户齁、受到的影响可能相对比较少。但是呢它也有部分的一些像债券。 对。 齁、那它现在减记嘛齁、那所以说当时投资这些债券，原来债券的投资齁、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投资。齁、就是它价格的变动齁、相对于股票它是比较稳定，而且有固定的配息。齁、那瑞信它的配息其实是非常好，所以有很多人愿意持有。但是呢在这一次的收购里面齁、就是就是瑞士银行齁、它就是就是谈好的条件就是这边要减记。 对。 那所以说当时的投资人他全部都要承受严重的亏损。 好，所以呢当时投资相关的这一个瑞信的债券的人他可能就承受了一个很大的风险。 是是。 好，那下面一个一般的观众朋友会联想到的，那表示说全世界的企业债也有可能有一轮的债务危机嘛。 我觉得我举台湾的例子好了。其实齁、我们现在就是从去年九月以后、我们有比较严重的出口衰退。 对。 齁、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我们的出口金额是400亿美元以上。齁、但是呢到了今年一月二月的时候我们的出口金额就只剩下310几亿。 对。 齁、那这100亿美元的落差代表的是厂商营收的减少。所以厂商其实已经开始会有一些流动性，也是会有一些现金流的问题。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譬如说我们四月电费要涨，好，然后央行又升息，所以厂商过去投资，好，也是跟银行融资，那他们借的钱，好，现在的利息支出也是不断在增加，好，但是他的现金流在减少， 对， 所以万一撑不下去，其实就会债务违约。 那全世界都有这种问题啊， 那 所以我们在瑞士信贷上面也看到了、 是是，确实。 好，所以那你的观察，如果全球的央行特别是联准会有定锚的效应，它暗示今年不会降息，那今年使得全球的资金成本它直接压在一个相对高的水位， 是， 那往后还会有哪一些连锁的反应？ 我是觉得那个不管是央行还是联准会、它本来就是就是在宣示上齁他都会比较强硬。但是实际上他的操作还是会看经济情况。如果齁像银行齁的这些风险不断的有爆出来齁，然后衍生成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金融风险的话，那我觉得那个我是认为联准会他也会去调整他的货币政策。 好，这句话我可不可以， 他也会被迫。 好，这句话我可不可以把它解读成小银行要倒可能也就算了，但是如果烧到大银行，联准会可能也得放钱出来救人。 有可能。 好，那就是我们观察这一波火烧连环船，现在很确定的是流动性不好的中小型银行 是最危险的地雷嘛。 是 是。 好，但是如果只烧中小型的标的可能还不会火烧联准会嘛。但是烧到大银行大到不能倒的时候，联准会可能也要出手嘛，就跟烧到瑞信的时候瑞士央妈也要出手一样。 是，但是目前看起来齁、 就是规模大的这些银行，它反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它的流动性是增加的。 对， 因为从小银行提出来钱，你还是要找地方放， 对， 那至少放到这些大银行，所以他们手边的资金是够充沛了。所以呢，大银行，我是认为在今年，至少在今年，他们的流动性比较不会出问题，但是中小型的银行风险就很大。 好，我们稍后回来。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 AI 绝对是科技的未来，科技的革命当然影响你我，包含比尔盖茨说 AI 的革命是1980年以来最重要的科技变革，也包含了这回合 AI 的霸主当然是 NVIDIA， 然后呢这个霸主当然非常重要的伙伴就在台湾。好，月中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黄仁勋的专访哦，他最近很认真在卖 AI 晶片。 哦，没有错，因为从3月21号呢，这个辉达他们举行开发者大会以来，大家如果直接看到对应的台湾，尤其是刚影片里面提到的台积电，它连涨四天哦，而且今年以来台积电的涨幅是比我们大盘多很多，对应到去年下半年台积电是不是稀烂的跌得很惨，很关键的真的就是在辉达在 AI 晶片哦。好，所以呢在这个开发者大会当中呢，黄仁勋讲了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新的理念呢，他说 AI 的 iPhone 时刻到了。这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好，可以从几个面向来说。第一个，开发 AI 要花很多钱，一般中小企业绝对不可能，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新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租赁。也就是说你每个月付我一些钱，我把我最顶尖的电脑借给你用。哇，以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种超级电脑动辄可能要几亿美金以上啊。那他现在呢就用一个合理的租金，看你使用的范围，我租给你，好，这是一个新的形态。那第二个呢，他提到在过去呢，我们像有学过电脑程式就知道，学电脑语言其实是很麻烦的。可是你看，过去是跟你说，现在这个 AI 呢，可以怎么样？你嘴巴说你想要干嘛，他就帮你把程式写好。 这么厉害？ 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也就是说 ，AI 的出现呢，把这个人类的语言可以直接转换成指令。以前需要很多的界面，现在都不用了。大家也看到过去有很多的这种测试，说我要画一个图。我可以把说我想要的情境跟电脑讲，它可以把我画出我要的那个情境。譬如说我要在一个海边，然后呢要有什么建筑物，要有什么的背景，它都可以帮我们画出来。以前你要做这种事情谈何容易啊，所以呢这是第二个重点。那第三个重点他提到说，不要以 AI 只是做这些事情而已，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它的效能还可以大幅的提升。因为我们在之前都一直在讨论说，是不是以前的所谓的这个摩尔定律已经要紧绷了，没有办法再发展了。那摩尔定律最大的贡献就是，以前都说摩尔定律每两年，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可以让电脑的效能快提升一倍。那提升一倍的意思就是等于是一个节能，我可以用更少的资源让做出来更好的效果嘛。可是呢，如果这个传统的这个摩尔定律已经到了尽头，那意味着以后你要再做更高阶的商品，你就得付出更高的代价。可是现在因为有了 AI 芯片，这件事情就大大的可以提升，而且很重要就是节能。就像我们在昨天节目也提到了，现在台积电在开发两奈米的芯片，因为导入了这个辉达的技术，现在可以让它生产一样的晶片只要七分之一的耗能。我们以前都说台积电是一个耗能的大怪兽，要水要电要什么东西的，可是你看它现在有 AI 进去可以节能，这是大家在过去比较没有想到的。所以呢这个黄文轩呢他就说了，如果在一年以前跟人家说 AI 会多厉害多好，一定没有人相信。好，所以他自己说 AI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以前 AI 相关的营收是微不足道，现在叫做相当巨大。我们从台积电的股价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么一件事情啊。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所以反映在我们刚刚说台积电股价都已经涨这样子，那辉达自己就更不用说了。在过去的去年的时候呢，辉达股价曾经大跌60几%，尤其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是它的最低点哦。当时它的公司的市值只剩下2700多亿，可是它现在多少钱？它现在是6700多亿，而且它就在昨天超越了波克夏，成为全美第五大市值的公司。 哇，发大财！ 今年它股价到今年凌晨涨90% 哦。 就知道这就是 AI 的力量吧。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为什么大家一直要去推这个东西。好，那相对的辉达呢之前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一直去封锁中国，所以辉达的高阶晶片像 H100 跟 A100 都不能卖。可是辉达现在想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我把这个顶尖的 H100 跟 A100 我把它降低它的效能，以 H100 来说降原本的一半，那 A100 的话呢是降了原本的三分之一。他说这样子我就符合美国的法规了，我这已经是低阶的晶片呢，所以我一样可以卖给中国。中国那现在当然要嘛，可是面临的问题就是效能变差了，中国再拿这些晶片你现在也要发展 AI， 所以我们刚看到是文心一言理理啦啦，关键就在这里嘛，你没有顶尖的晶片你要做 AI 没有问题，可是做出来效果差几大堆。 好，我们稍后回来。那我请教谭老师哦，美国全方位抗中保台的同时哦，另外一个哦，美中的大战事实上是外交大战，而且呢，外交是从地球打到台湾，打到总统大战路线对决。 你刚刚提到说碰到这个台湾的国内政治，实际上台湾的国内政治跟国际政治是互相交错的。下个礼拜一，那么这个马英九要访问中国。那么礼拜三蔡英文要访问美国啊，事实上是入境过境美国，那么访问中南美洲的两个邦交国啊，那么接下来从纽约进，然后从洛杉矶出，4月7号两个人同时回来，这个蔡英文从美国回来，马英九从中国回来，那这个局势的发展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切入的话，你就会看到说其实马英九的这个中国情怀是越来越明显的。马英九在访中的过程中，他究竟能不能够公开的去讲说中华民国台湾1949年以后还存在，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用此来驳斥中国的反台独的立场和一个中国下的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九二共识，我们很怀疑，但是我们希望他说出来。如果他没有这样说出来的话，那马英九的大中国情怀的统派的立场就已经非常明显非常清楚了，那么他就会接下来变成国民党的领袖，总统级当过8年总统的里面的一个大统派，这个对国民党是祸是福就非常非常清楚了。而且在国内政治里面，这个蓝绿对决的时候就添加了非常清楚的统独因素跟亲中亲美的因素，这个不只是在接下来今年的总统大选会发酵会反映，而且也会看到这个国际社会怎么看我们？就国际社会看台湾是不是一个分裂的国家？是不是一个蓝绿分别是跟中国跟美国分别亲中亲美的国家？那么国家的定位、国家的立场能不能统合？这个国际社会怎么看我们这件事情，又会回过头来影响到国内政治跟大选的结果。所以换句话说，国内政治跟国际社会之间的国际政治，它是互相交错循环的。那接下来，如果马英九在中国公开访问前，公开的讲说，中华民国1949年还是存在，这个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主权的国家，那这样子讲，而且是在譬如说跟王沪宁在的时候公开讲，那在跟国台办的时候在的时候公开讲。记者在拍，而不是说像2015年的时候的新加坡马习会私下讲。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推论都讲错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的统派立场就非常清楚了。我认为这个会对于接下来国内的选举以及后续国际社会怎么看待台湾和这些看待台湾的看法上，又会回推到影响台湾的选举的结果。我们就接下来看马英九下个礼拜在中国的表现。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同时在 IG、脸书、推特、Telegram 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追踪收看。我们的 YT 订阅已经突破98万人了 ，Go Go Go 冲百万！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追踪。同时，本人跟《年代向前看》也要再度澄清，所有网络、脸书社团以及 LINE 上面盗用本人跟本节目的所有的这一个理财招收会员的这一个贴文跟广告，通通都是诈骗集团干的诈骗事，希望大家不要被骗啊！这个江湖上骗子多啊，大家要小心谨慎啊！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